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五，农历5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西北高空气流的控制下，今天本市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将出现今年6月份以来的第9个高温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具有晴热干燥且紫外线很强的特点，刺眼的阳光以及居高不下的气温和地面道路对于车辆安全行驶不利，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3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3天都没有全市范围的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进海淀博物馆，除了高校云集、科技创新这样的名片，您对海淀区的历史有了解吗？在北京市海淀区就有一座地质性综合博物馆，为人们讲述着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海淀因何而名？这里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当历史文化与科技经济发展的大潮同步互动，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海淀区博物馆。第一道题就来了，海淀区的面积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多少呢？ A 1.5%， B 2.5%，C 5.5%。 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走进海淀区博物馆。那么，海淀区您知道占北京市总面积的多大吗？1.5%、2.5%，还是5.5%呢？来，我们请各位朋友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四川第一次发现汉皇室墓，出土了整套汉代画像砖。汉定夫侯刘越的后代在王莽篡权之后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日前从邛崃樊哙村汉墓群中出土的一枚银质子母印，证明这一支汉代皇族可能来到了四川，并定居于临邛。这是四川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汉皇室墓，期间整齐地排列着10座高规格的砖室墓。在五号墓中，墓室两侧墓壁下部出土完整画像砖15块，画像题材除了常见的楼阁、车马出行、宴饮等等，还有冶铁、制盐等具有邛崃特色的生产场面。展览方面，俄罗斯彼得夏宫的珍贵藏品来到颐和园了。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品展昨天在颐和园开幕，向游客展出了228件组珍贵的各类藏品，呈现18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珍宝。展览重点展出了14位沙皇的油画肖像， 例如彼得一世肖像、镜子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肖像等等，还有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宝座、彼得一世的船只模型等重点文物。其中典雅奢华的宝座制作于1760年，采用镀金工艺，装饰有皇冠。这个展览持续到10月9号。曾引起社会热议的行为艺术《葛雨露》，取材自监控录像的影片《蜻蜓之眼》，这样一批由北京大学年鉴甄选的2017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作品，日前亮相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7。本次年鉴展是北大年鉴编辑部从2017年全年近4000个艺术展览及活动当中甄选出来的。这次展览是当代艺术年鉴系列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24号。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展览昨天在香山双清别墅开幕，主题为红色基因一脉相传的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展，通过40多块主题展板、180多幅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让大家感受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革命精神。作为红色文化联展，在双清别墅下方布置了30多米的红色文化墙，介绍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河北西柏坡纪念馆以及瑞金、延安、遵义、井冈山、南湖、红船等红色革命纪念地。再来关注拍卖市场，苏富比稀世瑰宝7月4号举锤。伦敦苏富比稀世瑰宝拍卖会每年都会呈现博物馆级的稀有拍品，今年也会有多件重要的艺术品上拍，包括文艺复兴时期传奇大师的雕塑作品，其中英国最负盛名的雕塑《美惠三女神》出自著名艺术家卡诺瓦之手，这尊雕像属于卡诺瓦最知名的理想头像系列之一，作品中可见艺术家对大理石材质随心所欲的娴熟运用，女神精美的发丝和纯洁柔和的表情尤其展现出精湛的刀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有恐龙之王之称的霸王龙张开血盆大口，吐着舌头，凶恶地扑向猎物，影视作品中这样的画面不少，但是中美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这可能是错的，因为霸王龙可能不会吐舌头。研究指出，霸王龙的舌头很可能像短吻鳄那样短而平扁，固定在口腔底部，所以它的舌头无法灵活地伸出。不仅是霸王龙了，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恐龙的舌骨和短吻鳄类似，短小而简单，无法支持舌头的自由活动。不过舌骨的形状在翼龙、似鸟恐龙和鸟类中具有多样性，所以家长们在给孩子们讲恐龙的时候，可以科普一下这些庞然大物不会吐舌头的事儿哦。你是宅男宅女还是爱外出活动的人呢？其实这对于常去地方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在哪个给定的时间，尽管研究对象常去的地方会有变化，但他们最多常去25个地方。世界各地性别不同、生活作息习惯不同的人，即便可能会去开发新的餐厅、酒吧、健身房等去处，但经常造访的去处最多还是25个。如果常去的目的地目录上有了一个新增项，那么相应的就会有一个老地点从目录上消失。看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25个老地方。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10大对女性最危险国家的调查，今天要为您揭晓2018年全球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排名。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了最新的报告，以当地居民的实际体会为依据，总结出了全球最安全的目的地国和地区的排名，中国大陆和香港榜上有名。在这份排行榜中，新加坡以97分高居榜首，挪威、冰岛和芬兰并列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是并列第三。入选排行榜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并列第七的瑞士、加拿大，排名第九的印度尼西亚，以及并列第十的丹麦、斯洛文尼亚、卢森堡、奥地利、中国大陆、荷兰和埃及。人体内的细胞运输也能让机器人来完成吗？我国研究团队最新设计出一种微型机器人，有望在人体内运输细胞。香港城市大学孙东课题组使用 3D 激光打印技术， 制造出了一种具有球形孔状结构的微型机器人，它的尺寸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的直径。研究人员说，机器人表面有一层金属镍和钛，可以通过磁场加以驱动。专家说，未来可以设想让这种机器人释放的功能细胞进入组织发挥作用。人到中年，有没有感觉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呢？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中年时出现以下五种情况，晚年的时候身体会衰弱。这五种情况包括肥胖、抽烟、少运动，且血液中白细胞介素6和 C 反应蛋白偏高。血液中的这两种物质的水平能够反映身体的炎症情况。研究人员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了解身体炎症水平，有助于人们更健康地安度晚年。那么怎样算是身体衰弱呢？研究人员说了，以下情况出现三种以上就属于身体衰弱，包括体重骤减、精疲力竭、肌肉无力、行走缓慢或者运动水平较低。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七月份起，一大波新政关乎您的钱包，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号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上限额将上调至6096元。据了解，住房公积金年度是从每年的7月1号到下一年的6月30号。相比2017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公积金三项指标都有所上调，缴存基数上限、月缴存额上限以及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分别上涨2283元、548元以及274元。消费方面，进口日用品要更便宜了。7月1号起，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1449个税目，平均税率由15.7%降为6.9%，平均降幅达到55.9%。比如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 降至 7.1%， 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 降至 8%， 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8.4% 降至 2.9%。7月1号起，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也要降低了，其中将汽车整车税率由为 25% 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 20% 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15%。 目前关税税额占厂商在我国市场指导价的 7%。 以一款在我国市场指导价约90万元的进口汽车为例，税率降为 15% 之后，比之前减少了24000元。受降低关税的影响，汽车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也会相应的降低。流量漫游费从7月1号起也取消了。日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先后宣布从7月1号起取消流量漫游费，手机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但是不含港澳台。交通方面，7月1号今年的暑运也将正式开启，到8月31号结束。尤其是到北京南站乘车的朋友可以关注，周日起北京南站将常态化增开到济南、泰安、大连等方向的5对旅客列车，并在暑运期间临时增开去往德州和青岛的2趟旅客列车。南站停车场目前已经引入无感支付，车主在支付宝或微信中绑定车牌并开通免密扣费后，就能实现在停车场出口自动扣费，快速离场。再来关注新的电影，今天《动物世界》《金蝉脱壳2》《最后一球》等多部新片上映，那么今年电影的暑期档也是随之开启了。7月2号到7月6号每天19:30到20:30将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科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委一把手将和政协委员一起走进直播间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第二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前一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来，我们关注一下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情况。昨天晚上10点，2018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哥伦比亚1-0击败塞内加尔， 米纳顶进制胜头球，哥伦比亚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塞内加尔惨遭淘汰。同一时间进行了 H 组另一场比赛，日本0-1负于波兰。日本和塞内加尔积分、进球、输球、净胜球数都相同，但日本因为得牌数较少，幸运获得小组第二，和哥伦比亚携手晋级16强。今天凌晨2018俄罗斯世界杯 G 组最后一轮，比利时1-0小胜英格兰，以三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小组头名，英格兰获得小组第二，两队携手晋级16强。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将对阵日本，英格兰的对手则是哥伦比亚。同样是今天凌晨 G 组的比赛，已经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和突尼斯相遇，突尼斯2-1逆转击败巴拿马，时隔40年再度赢得一场世界杯胜利，也为俄罗斯之旅画上了句号。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小组赛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了，16支队伍已经是脱颖而出，世界杯的比赛正式进入了淘汰赛阶段。首先在今晚10点进行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是法国对阵阿根廷的比赛。这两支球队都是拥有着诸多看点，法国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球队中有很多出色的年轻球员。世界杯开赛前，人们都认为法国会贡献一些大比分的比赛，而在小组赛中，法国仅仅分别以2-1和1-0战胜了澳大利亚和秘鲁，最后一战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是0-0打平丹麦，是被人们公认的最乏味的比赛之一。很难说法国的状态是慢热还是有所保留的实用主义，但不管怎样，面对淘汰赛的对手，他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怠慢，犯错就意味着淘汰出局。法国的对手阿根廷晋级之路是磕磕绊绊，在小组赛当中首战他们被冰岛逼平，第二场3-0惨败于克罗地亚，第三战才凭借着2-1战胜尼日利亚惊险晋级。这么看来，阿根廷队似乎在今年并不算强，但是他依旧吸引了无数的拥趸，其中一大原因固然是因为他曾经的辉煌战绩和华丽的足球风格吸引了忠实的球迷群体，但还有另一大原因，就是阿根廷人梅西。梅西是一个1.69米的小个子，但他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一，现役球员中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 C 罗。梅西效力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在这里他带领球队拿到了一个俱乐部可以拿到的所有奖项，数次帮助巴塞罗那赢得欧洲俱乐部冠军和世界俱乐部冠军。而在个人层面，衡量最佳球员的标准是拿到世界年度最佳球员，俗称金球奖，梅西拿了，一拿就是5个，而且还完成了连续4年拿到金球奖的4连庄壮举。他的球风是灵活多变，多次在比赛中上演连过数人并进球的表现，后卫们面对梅西常常是4-5个人一起冲上去围抢，但是却连球都碰不到一下。同时梅西还是出色的传球手，可以与队友打出巧妙的配合，可以说如果足球有大脑，现在就应该放在梅西的脑袋里。他是足球天才，但是在国家队层面我们也介绍过，他却一直没能带领阿根廷冲上最高峰。2008年他确实带领着阿根廷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金牌，但是在一次世界杯亚军、两次美洲杯亚军的尴尬数据的对比下，依旧显得苍白无力。人们总说梅西在国家队里到了关键时刻就没有领导力，神奇不在，这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年第一场小组赛面对冰岛，梅西创造了一个点球，他只要打进几乎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梅西的点球质量不高，被扑出，他也就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之后惨败克罗地亚更是把他和阿根廷逼上了绝路。然而就当所有人看衰他们的时候，梅西站了出来。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开始不久，梅西就用一套神奇的摆脱打门为球队取得领先，最后阿根廷也是如愿胜利晋级。今晚强手如林的法国队就将面对劫后余生的阿根廷，欧美足球的巅峰对决，其精彩程度可能会不亚于决赛，这场比赛值得我们期待。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到这里，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走进海淀博物馆，除了高校云集、科技创新这样的名片，您对海淀区的历史有了解吗？在北京市海淀区就有一座地质性综合博物馆，为人们讲述着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海淀因何而名？这里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当历史文化与科技经济发展的大潮同步互动，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海淀区博物馆。 第一道题就来了，海淀区的面积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多少呢？ A 1.5%， B 2.5%， C 5.5%。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继续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除了高校云集、科技创新这样的名片，您对海淀区的历史了解吗？在北京市的海淀区有一座这个综合博物馆，为大家讲述着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海淀是怎么得名的，这里有哪些传奇的历史，三山五园之外，海淀区能被收藏在博物馆里的珍宝又有哪些，当历史文化和科技经济发展的大潮同步互动，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一起走进海淀博物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海淀博物馆的馆长李志。李馆长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哎，还有一位是海淀博物馆的副馆长李伟。二位李馆长， 主持人好。 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我们呢，事先也其实为大家准备了一组这个图片，您现在发送海淀博物馆这五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一组海淀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图片了。发送海淀博物馆这五个字哈。那么之前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介绍一些这个区县的博物馆。那么从名字和定位也很好理解，展现的就是所在这个区县的情况，所以咱们海淀博物馆也是展现了海淀区的这个历史和文化，是吗？ 对对对。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海淀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为什么会建这样一个博物馆？ 好，海淀博物馆呢是海淀区唯一的一座地质性综合博物馆，这里的地质的质呢就是地方志的志，所以我们的确是立足于海淀。我们的主要功能呢是集文物的征集、收藏、研究、展示于一身， 嗯， 从而这个保护各类历史人文物，弘扬海淀的历史文化。嗯，我们馆的海淀藏品呢，上起新石器，下至明清。 那么远啊，新石器时代就有啊。 对对对， 一会儿跟我们说说哈。 从类别上来说呢，也包括了古生物化石、陶瓷、玉石、金银、青铜、雕塑、造像等等。而且这些文物呢，绝大多数都是海淀区范围内出土的，来源可靠，鉴定确切，是海淀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嗯， 我们馆的基本陈列呢，就是海淀历史文物展。 嗯， 这个展览就是用文物讲述海淀历史，展现海淀文化的一个展览。 嗯， 海淀博物馆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博物馆，我们是北京市第126家这个合法备案的博物馆。 那也不算太年轻啊，北京现在已经是有300家左右了。 对，这个然后海淀博物馆实际上成立呢是2003年的时候，在博物馆里啊，应该还算是年轻的。虽然北京，因为我们赶上一个博物馆发展的一个大潮，所以可能有很多还比我们还年轻的博物馆存在。但是真正跟大馆、老馆比起来，我们确实是一个年轻的馆。 嗯， 我们03年成立以后，2005年的12月26号是正式开馆接待观众参观的。06年的7月，我们就是最早开始实行免费开放。 嗯， 是北京市的第一批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嗯，所以说这个海淀博物馆呢，其实也还行啊，十多年的历史了哈。 对，我们算是把我们博物馆这个童年时代快要走完了哈。 哎，那咱们这个海淀博物馆是在什么地方呢？您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海淀博物馆就在中关村，在海淀黄庄路口的东北角。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海淀剧院， 嗯， 我们就紧邻海淀剧院， 嗯， 到我们那儿是很方便，坐地铁就到海淀黄庄站出 B 口， 嗯， 离我们馆的这个正门的距离可能就只有100米了。 哦，所以是特别的方便哈。 对。 那么刚才呢，对于这个海淀博物馆的这个数量，大家就海淀博物馆的这个历史有一个了解哈。我刚才说到这个北京博物馆数量，我可能说的有点错是吧？没有400，没有将近300个，应该是200个左右。跟大家更正一下啊，不好意思，北京应该是将近200个左右的这个博物馆。那么海淀其实要说呢，名胜古迹是特别的多的。 对。 咱北京几个重要的这个什么三山五园的都是在海淀这边哈。 对。 那么海淀的这个博物馆，咱们最大的特点是就是展示一些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文物其实刚才也讲到了。 嗯。 这个我们的文物等于上起新石器， 嗯， 下至明清， 嗯， 在古代文物这块基本上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对应的文物， 嗯，每个时期都有， 对对对，基本上能串联起海淀的这个历史发展。 嗯，那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呗，就海淀的一个历史的基本情况，怎么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呢？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这个李伟副馆长讲讲， 哎， 他除了是海淀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还兼我们海淀博物馆这个保管陈列部的主任。 哦， 这个所有的文物他讲起来都是如数家珍。 好嘞，您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海淀博物馆的一些那个关于文物藏品就一些特点吧。海淀博物馆的藏品呢，时代特征是比较完整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甚至包括到近现代的文物都有收藏。我们整个海淀区的历史呢，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明确的考古证据，然后我们馆藏品也有一部分。当时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文物呢，主要是在海淀区的西北，也包括北部，比如像海淀区的清河，还有白家团，还有包括现在的北大的燕园学校里面，都有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像一些石器出土，所以证明呢，在大概7000年到4000年的时候，我们海淀区就已经开始有人类的活动了，这是早期的人类活动。 哦，哎，那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出土的呀？ 刚才我说就是有对白家团，还有清河，也包括我们北京大学校园，就是燕园里边也出土过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是什么东西呢？都能出土的是什么呢？ 当时出土的就是一部分的石器，当时人们使用的磨制石器，磨制石器就已经是人们使用磨制技法来制作的比较精细的一些石器了。 啊， 这是 这个是就是在咱们现在展览馆里头能看见这些石器吗？ 我们。在我们的展现上也是有一部分这部分的石器，这部分石器呢，有一部分是从海淀从那个北京大学做了一部分复制品，这是有几件复制品的石器，另外也有几件我们海淀区范围内出土的其他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石斧、斧头，还有一些石磨盘、石磨棒，这种就是原始人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一些碾碎谷物啊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具。 好，那么对于海淀博物馆新石器时代的展品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还有哪些精彩的展品呢？这样我们一会儿介绍好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城市文化范儿，稍后我们继续。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 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五，农历5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本市今天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温在38度左右，将出现今年6月份以来的第9个高温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具有晴热干燥且紫外线很强的特点，刺眼的阳光和居高不下的气温以及路面的温度对于车辆行驶是不太有利的，请您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3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未来2、3天都没有全市范围的降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进京，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您注意避让。 走进海淀博物馆。海淀区是北京的市辖区，位置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西部和西北部，面积426平方公里，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2.53%。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不久，1949年7月，在海淀区正式设置单一行政区域，称北平市第16区，后两次更名，于1952年9月1号命名为海淀区。海淀区因区政府驻地海淀镇而得名。古代海淀镇一带是一片浅湖区，当地人称之为海淀，在湖边逐渐形成居民聚落，同样以海淀命名。海淀的淀在历史文献中也写作缅甸的淀或商店的淀。海淀区博物馆中的藏品中，无论是质拙古朴的陶器、细致温润的瓷器，还是精致繁缛的金银器、温润光洁的玉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乃至近代，清晰记录了海淀区这块土地历史发展的瞬间。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海淀区的面积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2.53%。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燕京八景中有几处在海淀区境内 ？A 一处 ，B 两处 ，C 三处。 那么第一道题呢，答案已经揭晓了，海淀是占北京2.5%的这个面积哈。 第二道题，燕京八景有几处在海淀区的境内，一处两处还是三处？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朋友们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刚才啊，像这个牛仔啊、彤彤啊、田耕啊、月双飞啊，还有这个小飞侠，这些朋友都答对了，也是恭喜这些朋友。哎，红十字还有于洋啊，这是之早前对的对答的，哎，不少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哎，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海淀博物馆，来了解这里的精彩展览和精品文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海淀博物馆的馆长李志以及副馆长李伟。好，那么刚才呢，这个李伟副馆长给我们介绍这个海淀的一个历史哈，刚刚讲了新石器时代。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这个东西，像在北大百家团这边都有出土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哪些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我们也都能看到呢？ 刚才我说了，那个在新石器时代，海淀区就有考古资料的证明，我们有人类的居住，人类开始活动。然后紧接着再往后海淀发展的话呢，应该说，到了汉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早期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吧。从我们现在的那些资料上能够看到一些证明，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我们海淀地区今天发现了很多汉朝时期的遗址，很多的各类的遗存是相当丰富。它的发现范围是非常广，从北边一直到从清河一直到南边的这个永定路一带，从西边的像万泉河一带，然后都是发现了大量的汉朝的一些个遗迹，包括墓葬，也包括一些房屋的一些遗迹。当然汉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在我们海淀区范围内的，就是我们在清河一带，清河朱房村一带，现在有一个清河的汉城遗址。这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汉城遗址呢，它事实上是延续了从我们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汉代，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址。因为有了城址的这个出现，我们可以说在汉朝时期我们海淀地区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它也很发达。因为城址呢本身它的主要目的是连接了我们海淀地区同北方这样民族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关口。这是当时是这样 到了汉朝了。 对，当时也是另一个，就是我们遗址发现的很多，也表明当时我们海淀地区人口居住人口规模达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形态。 那现在在海淀博物馆有什么汉代的文物吗？ 我们海淀博物馆现存的汉代的文物其实是比较多的。我们大量的，因为汉代的时候当时主要流行的是一些陶器类的这类的文物。我们也是保存了大量的汉朝时期的，主要是一些陪葬的一些陶器。器型非常丰富。可以说 好。那么再往下呢？ 再往后的话，我们在我们博物馆里面，我们能看到在汉代之后，在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我们博物馆收藏了展出了一个三国时期曹魏的一个墓葬的一部分东西，它的是非常全，它都是墓葬的陪葬器物。然后这个陪葬器物呢，它很多都是名器的模型。也就是给墓主人陪葬的一些专门烧造的这种釉陶的模型。种类非常丰富，这里面我们能看到整个汉代时期风格明显的这些汉代三国时期的这些器物吧。因为从汉代时期开始，它流行的是厚葬。我们知道那是那个汉武帝开始他推行的那个以孝治天下，举孝廉这种，导致汉代整个是厚葬。但是到三国时期呢，从曹操开始他又推行的是要简葬。所以说在三国时期呢，很多墓葬里出土的东西相对来说是偏少的。但我们这个墓葬里出土的东西呢数量很多，种类也很丰富。种类上它包括了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所有的生活的器皿，像碗盘各种碟，所有的生活使用的器皿酒具，还有另外还包括墓主人生前的一些他的庄园里面的一些建筑，包括 猪圈啊，养的鸡啊，所有的这些很有意思的 很有生活气息， 对对对，它整个生活气息里面它所有的各个方方面面它都带到这个墓葬里，都有都有表现、 嗯、这是到了三国时期， 对对对、 嗯、 但是呢刚才我说汉代的时候它是厚葬，到三国时期是简葬，从我们这个墓葬里出土的东西也有一个这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 嗯、 就是它的数量很多，但是它的制作的精美程度呢其实是比汉代时期要略逊一些、 哦、 也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一种人们在陪葬用品的一种相对比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要多呢还是要精呢、 啊、 对对对对、 啊、 是这样。 嗯，然后再往后的那比如说像明清时期了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这边是 对对对 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很繁华的景象、 嗯、其实可能海淀区的历史有刚才说的是汉代嘛，到后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嗯、 就是我们要需要关注的，就是在唐代的时候。 嗯， 唐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今天海淀区的那个泰州坞一带。 嗯， 当时是海淀区设那个唐代设了一个孤竹县，这孤竹县下边的那个是、 嗯、 应该说是当时是海淀地区最早的在海淀地区设立了这个县级行政治所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嗯， 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唐代。 嗯， 然后之后呢紧接着到后面的那个辽金元时期、 嗯、对，还没到北京这个建都的时候呢，说了这么多、 哎、对对 啊，辽金元时期也有不少、哎、是吧， 对，因为辽代的时候整个北京地区应该算是辽的上京、 嗯、 然后金代的时候像那个迁都到北京之后，北京成为金中都、 嗯、 正式开始成为建都的这个北京作为都城。 嗯 啊，然后元明清之后就是一直作为北京的都城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说海淀呢后来就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就成为了一个基辅的一个重地。 嗯、 是这样。 艾迪尔说了，海淀区博物馆就在海淀剧院旁边啊，中关村大街和知春路的交汇口，位置挺好找的，是吧？ 对， 哎， 是， 哎，那么这个这样，李志馆长跟我们说一下，海淀博物馆到底是这个博物馆有多大的规模，几层楼，比如说多大面积，分多少展厅呢？ 好的，这个我们博物馆呢，现在面积是比较小， 嗯， 啊，整个建筑面积也就是1600多平米， 嗯， 然后展厅面积呢，能用于展示文物的大概在700平米左右， 嗯， 只有一个展厅， 嗯， 所以呢我们每年基本陈列是海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海淀的历史， 对，李伟馆长讲的这个海淀历史文物展， 嗯， 但实际上如果现在去我们那儿参观， 嗯， 看到的就不是这个展览， 是我听说了，是今年518博物馆日期间推出有两个主要展览，是吧？ 对对对， 一个是叫皇室遗珍颐和园藏清代典籍展，这是把颐和园的文物搬到海淀博物馆了吗？ 对 对， 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就是李伟馆长，你可以给讲讲。 嗯， 其实这几年我们跟颐和园合作了几个展览，因为初衷是因为颐和园跟我们海淀博物馆都在海淀的范围内，并且呢，我们双方都在这个三山五园的这个皇家园林的这个共同 范围里头， 对，这个范围里面， 嗯， 所以我们合作了几次，然后今年我们做的是这个颐和园藏的清代典籍， 嗯。 这次清代典籍呢，也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本身这个展览如果我们去参观的话，我们从颐和园一共是遴选了50部颐和园藏最经典的这些清代典籍， 嗯， 而且这些典籍可以说是在颐和园以外的地方是第一次展出，之前是没有出过颐和园的。 哦，这些典籍里头都是有什么内容呢？ 这些典籍它我们从分类上来说是涵盖了这个整个经史子集，我们古代的这个图书分类的这个四部是齐全的，并且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各个方向的吧，地理类的，以及还有一些经典， 嗯， 然后还有一些历史类的这样的书籍， 嗯， 然后 很多哈，我看有什么，还有农术、 科技 术， 对， 什么诗词杂文什么都有哈， 对对对， 嗯， 这里面事实上也是说明了一个当时皇家收藏图书的一个丰富， 嗯， 也就是说皇家收藏图书它不光是要收藏那些对自己的那个治理统治有重要意义， 嗯， 它很多也是比较实际的，个人， 嗯， 包括农桑啊这些书他们也要收藏， 嗯，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展览现在还在继续是吗？ 对，这个展览我们是从5月18号的时候开始， 嗯， 我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8月31号、 嗯、都可以来参观。 而且我发现你们这个展览说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互动，可以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数字考场是吗？ 对、嗯、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展览是古籍展嘛，跟图书有关，所以我们是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参观展览的同时更有一些趣味性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嗯、模仿古代读书人的这个参加科举考试的考场的这样一个场景、 哦、科举的那个考场的情景。 对我们是用了那个里面是用了那个平板电脑，然后里面我们是专门开发了一套这个软件，然后大家可以去答题、嗯、然后题的范围其实主要是跟我们这个古籍展的这些图书相关，也跟我们中国古代的这历史文化跟我们海淀区的发展历史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一些题目、 嗯、还挺有意思的哈。应该说呢，刚才说了这个50部典籍内容很丰富，比如有清代的这个朱批谕旨，还有这个春秋经传集解，春明梦余录等等等等，这是其中一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中国典籍简史展。也是在同时进行的吗？ 对，同时的，我们这是同期的。 哦、 然后 这个典籍是哪里的一些典籍呢？ 这个典籍是我们配合着这个清代典籍展及颐和园所有的藏品，我们做的一个典籍史的一个介绍，这样的一个展览。 哦、 这个展览可能是文字和图片的内容比较丰富。 嗯。 也是跟古籍展的那个实物展是做一个互相的补充吧。 嗯。 因为在文物展里面，它的介绍的文字和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典籍简史的这样一个展览来作为补充。观众在看、颐和园典籍实物的时候，有一些不解的地方或者是需要扩充的一些知识，我们尽量的在这个中国典籍简史里面来提到、 哦、 也就是 所以说就是刚才那个互动其实也是跟这在一起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为了让大家就觉得不要看展览会那么枯燥。 对对对 您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就参加这电子的科举考试，说不定还能够考中一个什么。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科举考试的这个互动场景里面答题、嗯、如果你水平很高很不错的话，然后当然我们这是分了成人版和那个青少年版两个版本了， 嗯， 不同的年龄设置它的那个知识范围、 嗯、 然后最终如果答得好的话，它是有机会获得那个科举考试的状元这样一个称号的、 哦、所以这个互动很有意思。 对， 好，那么这是两个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就很有特色的展览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把这个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走进海淀博物馆，在北京市海淀区有一座地质性综合博物馆，为人们讲述着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海淀区博物馆，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燕京八景中有几处在海淀区境内？ A 一处， B 两处， C 三处。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特别邀请到了海淀博物馆的馆长李志以及副馆长李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带大家了解海淀博物馆的精彩展览以及这个精品文物。网友山楂树说咱们平时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常设展览吗？其实刚才李志馆长已经介绍了，是有的哈，是有这个基本陈设的展。这个展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沉香阅千年海淀历史文物展。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这沉香阅千年，我还以为是沉香展呢。 对，好多 是不是容易引起这个误解？ 对，好多，我记得我们这展览最早推出的时候，好多观众进到我们展厅里就 找沉香在哪儿？ 对，质问我们的那个展厅里的工作人员，你们。这不是一个沉香的展览吗？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收藏也比较热，大家对沉香这两个字儿都比较 敏 感。敏 感，对对对，是。那实际上沉香这两个字是取的什么意思呢？ 沉香的话，当初我们其实取的意思主要就是说我们海淀区的历史然后比较悠久，然后积淀下了很多的这样优秀的历史文化，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呢？ 这个展览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我们的基本陈列， 对， 然后它是以物的形式，以文物为载体来整个叙述了一下海淀整个的古代史的发展进程。 嗯， 然后最早的起篇印象应该就是最早是两个这个古生物化石， 对， 是一个有一个古鳞齿象 牙， 对，这个 这个 那早于新石器了吧？ 它距今年代应该是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概的时间就是距今10万到1万年左右。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是在距今1万年左右嘛，应该是比新石器时代要再早一些。 哦，是，有这么早的东西。嗯。 然后紧接着就从刚才我们刘伟馆长介绍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开始， 嗯， 一直发展，一直讲述到明清。 对， 大概把这个展览看下来，就把海淀的古代历史就基本都了解了。这个展览呢，是我们应该是展线上有400多件文物。 嗯，您这一间展厅有这么多展览，还这么丰富的文物，这进去且得看半天呢。 对，其实我们这展览原来的时候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将近300件，然后后来因观众的要求，后来我们也做了一次改陈。 又增加了 440多件文物。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海淀这个博物馆里头的一些精美的文物，您现在发送海淀博物馆这5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其实在昨天发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已经给大家预先推送了，您现在发送海淀博物馆这5个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会为您介绍到的一些这个精美的展品啊。网友鲸鱼问说，那咱海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因为一说到博物馆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哈。到您这儿也不能免俗啊，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馆的重器呢很多，国家一级文物也很多。 嗯， 其实都可以算成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嗯， 但是比如像我们的清华先进仿有图罐啊， 嗯， 像牡丹罗岩图壁画等等，可能有很多可以算得上是镇馆之宝。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选一件， 咱们先说一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叫牡丹卢燕图壁画，这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这个唐代的壁画，是吧？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海淀在八里庄地区有一个单位施工，他施工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一个墓葬，发现墓葬呢，工程就停下来了，然后赶紧通知了这个政府部门，我们海淀文管所呢，到现场去清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墓其实早年就已经被盗了，所以它这个墓里的陪葬品几乎就没有了。 嗯， 主要出土一些瓷器的碎片啊，瓷陶器的碎片为主。虽然没有很多有价值的陪葬品出土，但是墓里呢，出土了2件重要文物，一件呢是这个墓的本身的墓志还在，就是出土了一盒墓志，这盒墓志呢，记述呢，这个墓是唐代这个幽州节度使判官王公叔的夫妇合葬墓，说明了这个墓的年代，也说明了这墓的主人，第二件文物呢，就是这个墓室的后壁有一幅特别大的通体壁画，这个壁画的画的内容呢，就是牡丹卢燕。它是画的中间呢是一只硕大的折枝牡丹，然后牡丹下呢有2只卢燕，在悠然散步，然后花丛中呢还有这个蝴蝶飞舞，这个壁画是很大，它宽有2.9米，高大概在1.56米高，这个壁画特别重要，是因为，花鸟画其实在唐代，是正式成为独立的画科存在，而且是发展成熟的。但是存世我们看到的却非常少，只能从一些场景画中来印证。比如说我们看到，别的墓室壁画里，比如说有人物的墓室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就已经开始这个存在这种，比如说六扇屏风这样的制式，这个屏风上可能存在这种独幅的花鸟画，但是真正独幅的花鸟画存世的，尤其是大体量的，是特别少的，而这张画就是算是北京，我们这个保守一点说，是北京地区存世最大，艺术手法最高的一件作品了。 那咱们在博物馆里是能看到这幅壁画的原作还是什么呢？ 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啊。 这每一件文物都有很多故事、 这个是这样，这幅画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画的价值很高，所以说呢，比如说像在中央美院的 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史编的中国美术简史中啊，就把这幅壁画作为唯一的唐代花鸟画的实物例证，所以说它的价值极其高。所以在首都博物馆当初这个新馆开馆之前，专门也到海淀博物馆想要来借调这幅壁画用作展出，但是呢，这幅画一个是它级别非常高，另外它非常珍贵，目前的技术条件不适合对公众 移动 和也不适合对公众这个直接的展出，它比较珍贵，比较憔悴，比较脆弱对。所以说呢，到现在如果现在去到海淀博物馆，也只能看到这幅壁画的一个复制品 啊、 然后同样在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北京历史文物的这个展览里也是一个复制品。 这是这个唐代的，刚才说这个壁画非常的精美。另外咱们馆藏文物里头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三国曹魏正始五年的铜弩机，据说这是三国时期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而且跟传说当中的这个诸葛连弩有关系，是吧？ 是这样，这个弩机的话，刚才那个之前在讲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在我们海淀范围我们博物馆展出了一个三国时期曹魏的一个墓葬里边的大量的陪葬品。这个弩机呢，就是这个跟那批陪葬品是同时出现的，同时出土的。并且这个弩机上面呢是有铭文，铭文上面明确的写了这个弩机是正始五年三月卅日，左上方造，布努尔，兼作立王昭，将马广，师张雄。也就是说在这个弩机本身它自身的铭文就是述说了它的身份，它是在三国时期曹魏时期曹方的这个正始五年制造的这件弩机，并且上面我们看到铭文呢说这个兼作立王昭，将马广，师张雄，把整个这件兵器的这个弩机的参与制作的这个人和机构的名称都写到这上面来了。 嚯， 对， 可见这弩机也不小。 对，因为这个弩机本身呢它是作为兵器使用，在战场上用的嘛，关系到这个国家打仗的这个成败，大了说就是关系到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以后的存亡问题，所以说它的质量很关键。所以说应该是在对兵器的管理，从制造上的这个管理是很严格的，这也是从春秋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一种物乐功名的这么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制造这个兵器以后在战场上发现出了问题的话，我们要去到处去追责，是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管理方式。 对，现在也有很多重要的建筑，就是一些工人的名字也会刻上。 对对对，这种物乐 功名一方面是一种荣誉感，另一方面也是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对， 可以找人。 这个制度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三国，一直到明清时期，你看我们的很多城砖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物件上，都是要刻上这个名字的，都是同样的目的。其实，是这样。 刚才我听这个咱们的李志馆长说，咱们镇馆之宝就是算比较珍贵的，还有钧窑的瓷器是吧？磁州窑的那个是吧？ 我觉得 白地黑花英系图瓷枕。 对，我觉得可以先让那位馆长给讲讲我们那个闲琴房有图罐。 对，那刚才那个我们李志馆长之前也说了，其实我们馆藏的这个所有的文物里边，其实我们一般的就是说镇馆之宝啊，其实我们是不太说经常说这样来说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馆藏的很多文物本身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各个方面它本身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知道我们从来不敢问哪一件是镇馆之宝，而是 说我们也特别纠结 哪些是镇馆之宝 的。对，特别纠结，因为我们也很难回答，因为我们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实他们就有各个不同侧面的这个重要性。对， 那么这个您刚才要说的这个是什么呢？ 现在我说的这就是我们明代成化时期的一个青花瓷器，叫青花斜琴仿有图罐。从名称上我们就能看到它首先是一个青花的瓷器，然后呢它的上面的主体纹饰是斜琴仿有。它取的就是钟子期跟俞伯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事实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高士图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种高士图这种题材呢也是从元明时期的文人画的这种风格上沿袭过来的。后来在明代时期在整个的这个瓷器上用的也比较多，是这个纹饰上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青花斜琴仿有这个罐子呢，它本身也是非常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个特征吧。从造型上来说的话，它是仿跟明代时期的很 很重要的一个成化时期的一种造型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知道明代成化时期有一种叫天字罐，这是一个御用的这个瓷器的这个造型，它的造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在七八十年八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整个的这个文物收藏界还有一个说法叫成化无大器。这样一个说法，大家可能约定俗成或者是笼统的这样来说，无大器，这个器呢就是器物的器，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是成化时期是没有大的这个 大物件， 对，大物件的。当然这句话可能本身比较笼统啊， 对 个人的解释也不一样。然后有些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来判别一下，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解释上说成化时期就没有大的器物的话，这按照我们现在的判断肯定是应该是不现实的， 是 因为无论是官窑和民窑一定是有大的东西存在。这是首先，这个应该是可以排除掉的。然后另外一些说法呢，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成化时期的官窑或者是官窑精品里边是没有大器的，有一种这样的解释。但是呢这个解释后来紧跟着也出现了一些个相反的一些个事实证明，是什么呢？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明代景德镇御窑厂这个窑址进行发掘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发现了大量的成化时期比体量很大的这些成化时期的瓷器，所以说这样的解释也是不太准确的。然后后来呢，又有一种解释说是成化时期存世的，就是那个传承下来的这些器物是没有大器。但是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那个在93年的时候吧，在香港的时候，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这个成化时期的青花瓷。并且这个瓷器呢明确的在拍卖的时候它是标示了那是明成化时期的这样一个罐子。它这个主题纹饰跟我们海淀博物馆藏的这件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跟这个斜琴仿有罐是很像的。 对，它也是一个高士图的一个罐子，但是它区别于我们这个呢是它有一个带了一个狮钮和荷叶形的这样一个盖儿。我们这个 这 件是没有盖儿的，对。但是它 有可能是遗失了或者怎么样哈。 它这个盖儿其实也很有意思，它这个盖儿的话跟这个器物的罐子本身也是不太匹配的，当时专家看。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当时这个盖儿呢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就能看得出来明显的使用痕迹，但是罐子本身呢它使用痕迹不明显，所以说当时专家对它也是 怕它是愣凑的是吧， 对， 这 也是有一些疑义，说觉得它到底是不是成化时期的这个罐子。但是后来这个拍卖的时候，当时我们北京故宫一些专家其实眼力非常好，所以说是最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对成化时期不存在这样的这个器物，大家都认为，但是故宫的专家觉得它这个整个的器型跟明代成化时期的天字罐很接近，并且整个青花的这个纹饰和整个的发色也接近成化时期的，所以说他们最终判定它应该是成化时期的，所以说这件东西最后被故宫当时应该是130多万港币的这样价格是拍卖会上拍回来了，所以故宫藏有一件这样的一个，对。 那咱们这个海淀博物馆也有啊，明成化的青花斜琴仿有罐，也是一个成化的，算是 对，因为这件东西其实是在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是存世量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话，就刚才我说的故宫是一件，然后后来的话，在2001年的时候应该，然后还是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再次出现另外一件也是高士图的这样一件明成化时期的瓷器，然后这件瓷器当时也是大家因为认识不统一，也是最终也是被我们大陆的那个国家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也是拍卖过来，但是价格其实比1993年故宫拍的这个价格还要稍微低一些。但是这两件东西其实他们的题材跟我们海淀博物馆的这件斜琴仿有的这个罐子题材是完全一样的，从画风上还有整个的题材。另外一个就是除了主体纹饰以外，它整个的辅助纹饰基本上是毫无二致的。 所以大家现在发送这个海淀博物馆这五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推送一组海淀博物馆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展品的图片，其中第一个我们这个藏品就是明成化的青花斜琴仿有罐哈，特别的精美。后面还有比如说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三国的铜弩机、唐代的这个牡丹卢彦图壁画，还有北宋的这个大铜钟，还有宋代的这个钧窑的这个月白釉玺，以及这个明代的这个银鎏金玉马剑、太监腰牌，还有这个清乾隆的这个如意摆件等等等等吧。

预计未来两三天都没有全市范围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9，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高速路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上清桥的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大山子进京，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 走进海淀博物馆，古典园林和寺庙建筑是海淀区众多文物古迹中的精华。西郊古典园林建设的历史自辽金时期已出现端倪，金章宗时期玉泉山建有芙蓉殿，玉渊潭筑有钓鱼台，燕京八景中海淀就占了其中的三处景观，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垂虹，至今景物依然。明代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米万钟的韶园盛极一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在此兴建畅春园、圆明园、静怡园、静明园、清漪园等皇家园林，更将西郊园林建设推向极致，随之在其周边兴建王宫邸院、私家宅院多达100多座，形成了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古典园林区，颐和园、圆明园、静怡园等如今已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遗址上建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将古典园林遗址与现代建筑群融为一体，胜比当年。今天第二题的答案就是 C， 燕京八景中有3处在海淀区境内。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海淀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寺庙十方普觉寺另一个名字叫什么？ A. 卧佛寺， B. 大觉寺， C. 万寿寺。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呢，是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三处哈，燕京八景里头有三处是在海淀，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是哪三处了。第三道题就是海淀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十方普觉寺，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可能更耳熟能详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叫卧佛寺、大觉寺还是万寿寺呢？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了我们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海淀博物馆的馆长李志和副馆长李伟，带我们来了解海淀博物馆的精彩展览和精品文物。那么说到海淀博物馆呢，刚才二位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很多这个精品的这个文物哈，那么还有哪些是二位馆长想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或是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呢？因为刚才您说了，即便是常设展览，现在也有400来件文物，一不留神怕错过了。您再挑一两件比较精品的重要的文物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介绍了那个我们牡丹罗燕图壁画，然后介绍了一个斜心防有罐，还有一个三国弩机，这几个是不同质地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不同质地的一件我们的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圣编钟。大圣钟，这个大圣钟呢是发现在我们今天海淀区的四季青一带，它的整个它的来历其实也很有意思。当时是在1986年的时候，在四季青一带，当时修建一个消防的一个坡道的时候，在推土机突然发现了那个推出来一个像泥球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其中一个工人呢就觉得很好奇，上前一看看这个东西，发现原来是一个这样一个青铜的一件文物。 哇哦， 他还有一定的意识文物的意识，其实这个人 还真不错。 对，但是呢后面就比较戏剧一些，他看到这件是文物之后，他第一想到的是把这件东西装到了自己的这个包里。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 直奔我们当时的文物市场琉璃厂。到了之后呢，然后他本身也比较紧张，然后也是意外，然后他这包可能承重也不太好，刚到我们文物商店的门口的时候呢，咣当一声，这个 掉出来了， 掉在地上了。我们的文物工作人员当时也是听到很大的一声巨响嘛，出来之后一看， 是这样一个东西，一问他说我想卖，然后文物工作人员都很警觉，因为那个工作进那个他们整个的经验很丰富，就觉得一看这东西就应该是个出土的，来历不明，所以当即就把这东西和人都扣下，并且上级报告。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件东西呢也没有卖成，然后收回来，然后因为在海淀发现的嘛，所以就移交给我们海淀文物管理所。 幸亏他们的文物商店的这些同志还比较警觉。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来历。另外一个，这个编钟本身的话，它是在北宋时期，宋徽宗时期，造的这么一套编钟，当时应该是一共是，他在宋徽宗时期，崇宁四年的时候，发现了，春秋时期宋国宋公，造的这个编钟，然后他当时根据那个编钟是仿造了一套，一共是，336件编钟，这其中是其中的一件，但是由于在北宋末年的时候，靖康耻当时被掠夺走了之后呢，很多编钟也是下落不明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在我们海淀发现的，就是其中的一件，存世量也是相当少的这个大圣编钟。 这个钟有多大个啊？能装进包里也不是太大，是吧？ 对，它大概的话，高度的话应该在30多公分吧。 哦， 这 您这么一说，大概就能明白了。其实大家现在发送这个海淀博物馆这五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啊，我们也推送了这个北宋这个铜大圣钟的图片。网友阿晨说了，海淀区中关村有那么多有名的科技企业，博物馆里有没有和科技相关的展示呢？这个跨度就蛮大，这其实是近代现代了哈，当代。 对 啊， 海淀区是科技大区，这也是众所周知，而且我们海淀博物馆就在中关村腹地，所以大家关心这个也很正常啊。 是， 而且我们也确实包括我们上级领导的要求，包括海淀区的特色，我们也一直非常重视高科技在博物馆里的应用。也一直都在做相关的工作，力争我们也提出来要建智慧型博物馆。就是不光是数字化的博物馆，它是要这个电脑还是能够自我判断，有学习意识的智慧性博物馆。然后尤其我们重视的是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运用，所以比如像我们一直在做的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像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文物的这个三维数据采集等等，都是高科技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日常在我们展现上见到的可能很多，我们都一方面想尽可能的把高科技不作为展览的这个最明显让大家能体会到的东西啊，所以说首先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历史和文物，然后另外呢，我们确实也重视一些大家比如说体验式的或者这种应用， 就刚才我们说的能参加这科举考试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这就算是一个应用， 是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馆里头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文物，然后有很多这科技的元素在当中，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这个观展，能够更好的互动哈。 对对对， 无声无息的这个浸透在其中。 对对对， 我了解到这个文物征集也是咱们海淀博物馆特别重视的一件事儿，是吗？而且说之前还成功的征集到了一些藏品，这个情况来二位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 文物征集工作应该是从我们博物馆开馆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日常非常重视吧，应该说这么多年的话，过去这些年我们整个这个征集工作，应该说是也得到了我们海淀区和北京市甚至全国的其他地区的热心人士给很多的一些提供信息啊，一些各方面的支持。其中我们也是接受到了大量的这些文物的一些，有一些是无偿捐赠，有一些是要有偿转让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吧。透过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征集到了一些新的藏品。是这样。 希望听众朋友有这方面信息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对， 网友大鲨鱼说，就住海淀，没想到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博物馆，暑假想带孩子去看看，适合带孩子参观吗？ 我觉得暑假来的话还是挺合适的。刚才我们就讲了，首先可以让孩子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儿童版科举考试。 对对对， 然后也学很多知识。 暑假期间那两个特展还在。 对对对，到8月31号，正好是在开学之前。另外一个我们周边也很方便，你全家来的话，虽然我们馆可能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一家来可能 待个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 嗯、 但是我旁边 吃喝玩乐很全， 很方便，有海淀剧院，有吃饭的地方，全家人。 你们在中国村子里吗？那边好热闹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很方便，我觉得还是一个好去处。 而且我知道你们博物馆就是不单单是适合孩子们来，而且你们也走进很多学校，是吗？ 嗯，是这样。我们这些年的话，其实在不光是在我们馆内部，也有很多的跟大学生、中小学生，让他们来做志愿者、志愿服务，然后培养他们的对海淀区历史的了解和对整个文博事业的这么一种热情，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也把很多的适合中小学包括大学生的这些展览，这些送到他们的那个学校里面去。 嗯， 对。 Ponish 说了，说在海淀这么一大片博物馆和历史遗迹林立的区域，海淀区本身自己的博物馆会时常被大家忽略，希望大家多去看一看哈、啊。咱博物馆刚才说了位置也特别好，这样你把大家这个去这儿的交通还有参观的时间和门票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海淀博物馆呢就位于海淀黄庄路口的东北角，就在中关村，我们。但我们那儿公交车是很方便的，有几十趟。 嗯， 另外呢，就是坐 地铁， 地铁 两趟到你们那儿呢。 对对对，就地铁 四号线和十号线 。 海淀黄庄站 B 口出就是了。 对， 我这功课做的还行吧？ 走几步就到了。 出 B 口就是能看见我们的那个广告牌了啊，然后非常的近。 嗯， 因为我们呢是全年开放， 嗯， 但是呢是每周一闭馆。 对，这博物馆的惯例、啊。 对对对对对。 啊，开馆的时间是一般从上午几点到下午几点？ 我们是从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半， 嗯， 啊，都是开放的。 嗯、 然后，但是四点一刻呢就停止入馆了。 嗯嗯。对，这是免费开放的。 对 对 对，全年免费开放。 是，所以大家是就除了周一之外，这个周二到周日都可以去参观哈。然后。三三说了，说在咱们博物馆里还看到了《资治通鉴》的原本和古时候的藏书，就是说现在的那个典籍的那个 展览，对，就是现在我们跟颐和园合作的这个颐和园藏清代典籍里面 就有《资治通鉴》的原本。 对，我们这能看到《资治通鉴》，还有《资治通鉴目录》，也就是司马光当时为了因为《资治通鉴》篇幅太长，所以他自己专门做了一个通鉴的目录， 哦， 为方便检索。还有一个《通鉴地理金饰》， 嗯， 就是把《资治通鉴》里面提到的当时古代的地名，他司马光本人做了一个解释。 好， 是这样。 在海淀博物馆呢，文物不再只局限在文化艺术圈，而是和科技经济的发展大潮互动，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立体地了解海淀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到海淀博物馆去走一走、逛一逛。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李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又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博物馆，有这么多精美的藏品，有机会的话一定大家去看一看。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主持人。 嗯，好了，朋友们，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差不多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再给大家把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相信大家也很期待知道哈，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走进海淀博物馆。十方普觉寺位于海淀香山寿安山南麓，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由于寺内供奉有一尊元代铸造的铜卧佛，故称卧佛寺。清雍正年间，怡亲王允祥师资对卧佛寺进行修葺，后改名为十方普觉寺。乾隆48年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民国年间，有私人募捐对卧佛寺进行修缮。1955年，卧佛寺进行了全面修整，寺坐北朝南，建筑规整，对称严谨，由三组平列的院落组成。山门殿前的四柱七楼琉璃牌坊都是清高宗御笔。卧佛殿面阔三间，绿琉璃瓦，黄剪边，单檐歇山顶。殿内供奉我国现存最大铜卧佛，长5.3米，高1.6米，重约54吨，头西面南，右手屈弓托手，左手平舒于腿上，造型浑朴景致，净化肃穆。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海淀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寺庙十方普觉寺又称卧佛寺，您答对了吗？ 十方普觉寺又称卧佛寺，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答对的朋友也很多。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是有一个大的系列，7月2号到7月6号，每天的19:30到20:30会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提案办理面对面的直播访谈节目。是发改委、文物局、科委等等的这个一些委办局的一把手，将和政协委员一起走进直播间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在第二天早上的8点到9点会播出前一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也就是说7月3号到7月7号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参与互动。好，再预告一下，周一早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还是照常的，我们为您安排哪些精彩内容呢？ 吴昌硕的话好懂又极难懂。好懂是说画上描绘的物象生动准确，难懂是说其背后的寓意。铁笔征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的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展览评论员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 野生海参10块钱一头，不要不相信大名鼎鼎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厂家，超额完成2018年，超额完成2018年中销量目标，特别返利5000盒，在全国广播渠道进行返利。现在下单，大家依旧能够享受到专柜价1999元的三折，699元一盒。除此之外呢，您买5盒会直接返您2盒，等于说7盒海参只要3495元，每盒划算下来只要499，每头呢只要10块钱，从未听过，从未有过。但是注意啊，活动只做到6月30号上半年收官之时，算算看还有最后3天了，真正的倒计时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信息量太大了，总结下来呢，我只能说抓住本次的返利，您啊真是赚大了。先不说其他的，699元到499元一盒就等于实打实的给您便宜了200块钱。 对， 所以我反复强调，今天明天后天只有最后的3天了，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打进来要赶紧订啊，现在就是在抢线啊，五返二等于每盒啊才499块钱，抢到就是赚到啊。 嗯，当然40071061108，40071061108，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看到吴女士订购了2套10盒返4盒，说我们家老丈人啊80多岁大连人，对海参特别信，但是当地啊都是虾池里圈养的，野生的难找，今天呢就是冲着鲜芋仙野生的来的。 那鲜芋仙是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直达国内广播直销，所以便宜啊，加上这一次年终返了5000盒来发放，更加的划算。您只需要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699块钱一盒，买5盒返2盒的话，每盒只要499块钱、这一盒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头海参只要10块钱，这么便宜平时是不可能有的了。最后的3天时间您一定要抓住，40071061108，40071061108。 10块钱半个汉堡、半杯奶茶、半包香烟，还是吃野生海参吧。丰富的钙、磷、锰、铜、硅多种的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稀有成分海参素、海参粘多糖等等的物质。 好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699块钱一盒，买5盒返2盒，每盒等于才499元，一头才10块钱。厂家年终只返5000盒，返完就截止，赶紧来订啊！最迟30号截止，只剩下今天、明天、后天最后的3天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